那么今天我们的好歌会说话流行 ING 板块就来跟大家盘点一下经典咏流传当中的那些经典热门歌曲。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 Hip-Hop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就是霍尊演唱的《山居秋暝》。那么当时呢，节目组是为霍尊提供了四首可以改编的诗词，那么他呢从中选择了王维的山水田园派作品《山居秋暝》，原因呢是他对于这首诗最熟，而且呢比较符合他的个人审美。那节目播出之后呢引起了很大反响，一方面是他的改编呢很成功，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在节目播出的那段时间他呢还登上了歌手的舞台。那么两档影响力都很大的节目让霍尊在这个时候呢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度。一起来分享吧，霍尊的《山居秋暝》。 连灯下一周，随意 弱水三千说，霍尊的《山居秋暝》是我最爱的一首，意境悠远，歌声唯美，而且霍尊的其他歌都太难唱了，这首歌还相对好唱一些。那既然不好唱，那就好好听呗。霍尊呢，是在经典咏流传的第五期节目当中唱的这首《山居秋暝》。那么同样是在这一期呢，歌手杨培安演唱的《黄河长江》也打动了无数观众。那么这首歌呢，原本是张雨生的遗作，当年呢只做了一个小样，还没有彻底完成，结果张雨生呢就永远的离开了。后来呢，杨培安得到了这首歌曲，在经典咏流传的舞台上，他把这首歌和王之涣的诗作《凉州词其一》结合在了一起，歌曲与诗词都是关于黄河，那么结合在一起又会给人怎样的感受呢？一起来分享吧。 中国的肉体，千几千百年的呼吸，我是中国的生命。黄河原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人山，羌笛何须鸳鸯流，春风不度玉门关。我蜿蜒身躯为寂寞心旅，不送这甘霖。我七月憧憬为他乡一刻唱故乡歌曲。高原过丘陵，永远的前进向东方的黎明。发源自巍峨的山上，卷留下雄伟的新航舱，轻拂过中国的西方，直奔向东听的夕阳。我泪水从那天传来，狂奔下河套的色彩，用胸中迎接滚烫情怀，挥洒我莫名的无奈。那金黄稻麦油菜桑蚕都是我的爱，我知道是有前程的膜拜。我路过一片荒淮平原，吃不出我的爱，我两相奔走，有谁能明白？在阳光下，在雪地里，我没有眨过眼，凝视过我寄来的桑田。我是中国永远的青睐，我是中国永远的青睐。 黄河长江来自杨培安的演唱，高音是不是非常的震撼啊？特别爽。那么我国古代诗词的开端呢，我们都知道是《诗经》，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那么很多朋友呢，第一次接触《诗经》就是在语文课本里学习的《关雎》，那么这也是《诗经》中的第一首诗，通常呢被认为是一首描写男女恋情恋爱的情歌。 那么在经典咏流传的舞台上呢，歌手金志文把这首诗呢进行了改编，创作了歌曲《关关雎鸠》，并且呢将诗中最经典的四句一字不差的融合进了歌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朝朝暮暮似容颜，追求我爱如心愿。长夜漫漫思念他的脸。往哪里流？我说是会流向你心头。海如秋月如钩，往事如酒，水皱花瘦。犹记得去年春游在双流，南渡口北码头，行人到此都说问候。犹记得当年你一脸锦绣，一江秋，一叶舟，唯有江水悠悠的流。你对着我说月明人依旧。曾经是谁把岁月轻轻弹走，千里你我共饮一杯相思酒。爱的人约在黄昏后花开，再没人头。你我相遇在春色泛绿的时候，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盘点的是经典咏流传当中的那些经典热门歌曲，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秋风说，背古诗的节目真是没有激起我学诗的兴趣，倒是这档音乐节目给激起来了。现在呢生活中能用诗句表达的地方我都用诗句来表达了，以后要是还有诗词大会的话，没准我也去参加了。哇，鼓励鼓励，回头这个确定了参加的话要告诉我们哈，我们一定要来看。舟山有路说，关雎是诗经中的第一篇，如果说把中国所有的故事做成一个诗集，那么关雎绝对是放在第一篇的。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相信各位呢对于这个刘禹锡的这首《陋室铭》都还有印象。刘禹锡呢在诗中借助自己的陋室，书写了自己安贫乐道，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意趣。那么在经典咏流传的舞台之上呢，歌手黄韵玲用偏摇滚的方式演绎了这首歌曲。那歌词方面呢几乎没有改动，除了把诗中最著名的几句话进行了重复之外， 没有增添或者说是删减任何的歌词。那么这个呢也是够难的哈，而且呢还换了风格，完全是以摇滚的方式一起来分享。陋室铭来自黄绮珊的改编演唱，可以说个人来讲的话非常非常喜欢他这个改编的版本，他真的是抓住了这个诗词还有音乐的一个精髓，节奏改编的是非常抓人。黄仔说，我在听着杨培安的歌唱，却在幻化成张雨生的嗓音，二十多年过去了，想着他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那是多么有诗意和情怀呀。大上说，关关雎鸠这首歌呢还是很有味道的，尤其我看了视频之后，金志文简简单单的穿着白衬衫站在那儿，就已经是一个翩翩公子了。淡淡的忧伤说，记得节目介绍这首歌的时候说这首歌是金志文唱给妻子的，这恩爱秀的真让人猝不及防啊。好吧，那么其实呢在第五期当中呢有一首歌曲也是很有意思，就是关喆演唱的天涯共此时，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那么这个呢是唐代诗人张九龄所作的古诗《望月怀古》当中的一句，表达诗人的相思之情。那么关喆呢把这首歌和故乡的云融合在一起。那么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故乡的云这首歌的原唱是文章，不是那演员文章啊，他在1987年的时候也唱过一首名为《天涯共此时》的歌，但是呢那首歌里表达的不是思乡，而是相思，相思之情啊，而且呢也没有引用很多的古诗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关喆版本的《天涯共此时》。 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远遥也，今夕起相思，灭烛怜宫门，披衣却如此，不堪盈手曾还清末

敕勒歌来自腾格尔和邵瑞亚共同的演唱，怎么样，是不是很爽，有一种这个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感觉哈。陆眼说，记得小时候呢，集体订了一本小学生必背古诗词300首，都是课外的诗词，当时背的第一首就是这个敕勒歌，因为觉得这一首简单，是吧。我呢就特想问陆眼一句话哈，你现在还记得吗，还能背下来吗？点人曾经说，记得那天看电视播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我爸说，小时候我除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句之外，其他啥也没背下来。哎呀，我觉得这是有这一句诗词好像也是因为某广告才记下来的吧。那么其实呢，在这个节目的舞台之上呢，有很多作品都是根据已有的歌曲改编而来，比如说张雪莹演唱的清平调。清平调呢是李白创作的诗词，这首诗呢曾被改编成为这个歌曲，王菲啊、好妹妹乐队啊等等都曾经唱过。那么张雪莹这一次演唱的是和他们唱的呢是一个版本。那么同时呢，歌曲一开场也是引用了一段金歌，歌词的内容呢是选自梅派京剧《大唐贵妃》的主题曲《梨花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张雪莹的这个版本的《清平调》。 想要太远。 这是张雪莹版本的《清平调》。那么在这首歌刚开始的金歌唱段呢，是由丁晓军演唱。那么丁晓军呢，也是青年的京剧演员，主攻青衣。那么他呢，也是艺术家杜锦芳的入室弟子。那么在《经典咏流传》这个节目当中出现的很多歌曲当中呢，有一首歌是被评为极具中国风骨的经典歌曲。那么这首歌呢，就是根据元代王冕题画诗作《墨梅》改编而来的同名歌曲。那么歌曲呢，三次登上《经典咏流传》，第一次呢在第一期谭维维演唱，第二次在第六期由王洪祥演唱，第三次在最后一期，也就是年度盛典，还是由谭维维演唱。所以说可见这首歌是真的很受各位的喜欢。那么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谭维维版本的这一首《墨梅》。来自谭维维。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来跟大家盘点的是经典咏流传当中的热门歌曲。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其实呢，我们听到的很多歌曲都是根据两首诗改编而来，比如说盛一伦演唱的《梦西湖》。那么这首歌呢，就是取材于两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诗歌，一首呢是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另一首呢是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那有意思的是，这两位词作者和杭州都有很深的渊源。白居易呢曾经担任杭州刺史，一生为杭州作诗200多首。那么苏轼呢在杭州为官两任，除了留下了很多关于杭州的诗句，还留下了东坡肉等等经典的菜肴。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盛一伦演唱的《梦西湖》。 家庭也开始回忆，只听几处早已渐暖熟的声音，越来越甜蜜。沙地也露出笑意，且看谁家新燕啄唇，你的画面越来越清晰。 文老师的留言太逗了哈，他说除了东坡肘子、东坡肉之外，据说啊，盖浇饭也是苏轼发明的。被贬在外的时候呢，穷啊，只能野菜泡饭。那为了好吃，他就试着把野菜煎、炒、烹、煮，总之是尝试这种做法，然后呢，浇在米饭上。哎，说的我自己都饿了哈。嘿，您都说饿，把我们也说饿了好吗？不过呢，这也快中午了，好好吃一顿，辛苦了一上午了哈。中午可以多吃点，晚上可以少吃一些。好吧，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改编自宋代吴门慧开禅师的《吴门关》一诗当中，这样一首诗哈，齐豫改编的一首歌曲叫《春游百花》。那么我是英超，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节目只能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稍后呢，为大家送出的依然是小说联播。那晚上10点，咱们的说电影节目，今晚为大家送出的是国产影片《前任攻略》，喜欢的朋友可以锁定收听。好吧，明天同一时间，依然是北京文艺广播11点，不见不散了。 夏有凉风，冬有雪，我将现实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